双方继续保持对话谈判进程，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安全关切和政治解决之道。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被问到中国会不会继续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中国继续和俄罗斯进行贸易，是不是对中方有影响？汪文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又说中方要求有关方面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权益。中俄双方将会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精神，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天气方面，与一股偏东气流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沿岸有薄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的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43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6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4跌7.6，美团176.4升3蚊，阿里巴巴103.9升1毫，港交所363.8跌12.2，快手80.85跌7.8，中国海洋石油10.36升3.4，汇丰控股51.2跌2.8，信宇光学科技166.1跌16.1，盈富基金22.5跌3.8，建设银行5.8系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5，英镑10.396，瑞士法郎8.502，澳元5.665，加元6.146，新西兰元5.282，欧元8.6649。每百日元对港元6.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3点，跌451点。港金报18,07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92美元，卖出1,9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最新嘅特别消息啦。咁就喺清水湾道，清水湾道101号对出，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嗰一段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因为有水管急修，门牌101号对出嗰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同埋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是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九龙过去港岛只是隧道的入口范围多车车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较早时现在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是有待消散的，近住浅水湾别墅那段仍然是挤塞，龙尾近克兰道。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康盛花园去观塘，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7，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 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邓华和彭德怀都认为李奇微所率领的美军反复骚扰我军是为了探听虚实，摸清我军主力位置和作战意图。究竟李奇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这个放松的角落，今天一点都不放松啊。是。 三月二号星期三啊。 是。 即个个人呢都说呢，即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个月呢最好开个靓头在一号啦。但是即是听闻啦，啊，波成你虽然而家表面上声音上好像很乐观咁，但我 feel 到你内心嗰种翻腾嘅，翻腾， 翻腾啊，好似一个喷泉咁啊， 好似个喷水池咁啊。 系啊，因为又坏电子嘢啦，仲要好大影响添啊，呢，這个坏电子嘢。 啊，即系点解啊？你点解同啲电子嘢好似硬系冇咩缘分咁嘅咧？ 我觉得咧，其实我唔系冇缘分嘅，所以啲咁，唔系即系好听啲咁讲。只不过是我使用率太高呢，个意外出现的机会高。即我举个例 子， 即譬如出现一些叫做电子仪器的故障有 10%， 即使用的时候 10%。当你一年用的次数是就先等于我一个礼拜用的次数的时候，我可能会出现那 10% 的机会就频密一点。因为人人都用嘛。即我唯有咁样安慰自己啦，即电子嘢总系会坏噶啦，不过真系日日都用，咁总会出事，咁啊，只能够话正常咯咁样。 但我记得咧，即我其实都喺节目曾几何时都有讲过嘅，即例如可能好多时候就系，你电脑我已经好耐之前我记得讲过话要换啦，因为个 mon 啊、个电啊、个喇叭各方面，其实好多嘢都已经残残地㗎啦嘛，即都系时候换部新㗎啦嘛。咁跟住可能例如一啲 hard disk 咁样，你又已经用咗好耐，用咗一段时间㗎嘛。但好似又唔系好见你真系会去话啊，不如我早少少换部新啦咁样。即你都几坚持用到最后㗎喎。 係啊，钱㗎嘛。你要知道真系即系呢个电脑大家即系都，如果大家有跟开，多谢大家关心啦，都会知道即系有咩问题，大家都 up 得出噶啦。即系例如个喇叭得翻一边声，仲要拆啦，跟住个电已经坏坏地啦。咁其实咧呢啲系警号嚟噶啦，但系人系好衰嘅，有时同你身体一样嘅，即系你有少少警号咧，你硬系会拖嘅。你觉得 系 佢未去到惯低完全喐唔到嘅时候， 系 我仲有一丝嘅生存嘅口气，咪继续先咯。电脑用到咪继续用咯。佢系嚿电差啲，我插墙用到嚿电啊，用到湿电咁咪行住先咯。即系谂住佢仲有唔知1% 可以生存都好啦，你都想搏个1%，因为你换过部新嘅机，我系坦白讲嘅，我有 research 过啦。即系买新嘅机，究竟点样算好咧？有冇啲平啲嘅方案，或者计下自己啲钱够唔够得掂咧？咁都有做呢啲嘢嘅，但系你唔会咁即刻博取咯。即系我 touch wood， 如果佢而家即刻掛低咗，咁我梗系即刻会放工就去买啦。 冇计啦，咁呢啲就 咁，所以咪拖咯，等到最后一分钟先至算啦。咁但系你永远唔知道最后一分钟几时出现噶嘛？ 系，喂，但系咧，我唔知道，因为我近排都睇紧啊，即系换电脑呢啲咧，而家有啲 plan 系可以叫做你攞部旧嘅电脑俾佢，即系当然系同一个型，同一个牌子啦，咁样，咁然后你攞啲旧型号嘅俾佢，跟然后佢可以帮你换部新，但系可能即系用个优惠啲嘅价钱就换部新嘅俾你，咁会唔会减轻到你？少少某程度上嘅即係驚，唉死啦！一次過俾咁大筆，好唔捨得喎，嗰一種嘅抗拒先。 我覺得嗰部機咧都8年㗎啦，差唔多，所以咧 你真係好鏡石喎，你真係好用到好耐喎，其實8年算係。 所以其實如果要就算 trade in 都好啲價咧，你可能真係幾嚿水左右嘅啫，仲要咁多毛病。咁跟住，所以我係諗個替代方案係會唔會直接就係換嚿電嘅？咁但係又未 research 夠，咁我換嚿電個壽命大概係幾多啦？咁你衡量翻條數噶嘛？咁我換嚿電係個價錢可能平一折，但佢嗰個壽命嗰個延長有幾多？然後你再計翻 ，OK， 我用翻八年做一個參照，我買部全新嘅電腦，咁你咪除翻開咯，除翻個成本。即系究竟，即系我当紧买部新机8000蚊，用咗8年，咁即系咧平均咧一年就1000蚊啦。即系我唔计埋通胀啦，大家唔好 challenge 呢啲位啦。咁如果我够电，佢话可以延长多2年嘅，但系要5000蚊咁计，咁即系2500蚊一年，咁咪唔抵咯。咁我梗系换部新，即系我要计呢啲数咯，我好中意。咁但系你知啦， 理性 系啦，你要去计啊，又谂啊，咁啊就死啦，咁啊出事啦，咁啊咩事咧？就系、是、我个 hard disk 坏咗。 因为呢我记得我哋在节目里面都不下第一次是讲关于你 hard disk 坏的啦。我记得早几个月之前是不是另一个 hard disk 来的呢，你都已经坏过一次，跟住仲要都几抌心硬了成四位数字出来整返佢的嘛。 是啦，我 check 返个记录呢，即是找过一间维修公司呢，是上年其实6月头的啫。即是其实咁样一年都未有 。 而我是用了一个新的 hard disk 的啦已经。咁呢个的确系真系个使用量咯，日日都用，咁样又插呢部机，翻屋企又插屋企部机，咁啊拎出拎入，的而且确佢系会脆弱啲嘅。 系 咁咧，上一次坏咗，咁啊整咗3000几蚊就救翻晒里边，其实救唔晒啦，后屘先发现，但系最重要嗰啲嘢救咗啦。 O K， 咁都算系咁啦，咁样，但系其实都好贵嘅，讲真，四位数字去买一啲。即其实四位数字你够买 N 咁多个 hard disk 噶嘛，即系纯粹系为咗嗰个资料嘅重要性，所以先使呢嚿钱。 所以深水清嘅朋友会记得我上次经历咗嗰件事，会同大家讲嘅结论就系定期 backup， 同埋预期嘥嚿钱去到出事嘅时候先至救翻，不如用嚿钱买多几个 hard disk 得闲就 backup 啦，系咪？ 系啊，我记得你仲要话你唔知新年嗰一排又 keep 住有做呢啲嘢啦，跟住然后你话呢排可能多咗时间喺屋企，又间唔中会做下呢啲工作。等大唔好累积太多咁样啊嘛。 其实咧真系嘅 backup 啲相系有啦，甚或乎啊，啱啱呢个 weekend 喺屋企有时间咧，我真系喺个 to do list 里边一路都摆住要 backup hard disk 呢个 item。喺呢个 weekend 咧，我系有一个冲动咧，我系应该要做呢件事，但系你唔好问我点解，最终我冇做到呢一样嘢，就冇 backup 到而家个 hard disk。咁我可以讲讲个情况嘅，嗱，而家呢个 hard disk 我咪半年，你当半年啦，半年前左右就坏咗一次。咁救翻之後咧，有一個 hard disk 咧擺咗喺屋企，亦都係全新嘅。咁裏面就係、是 okay. 你當係一個種啊，就救翻曬所有嘅喺裏面啦。咁我就將咧嗰個種咧就留住咗喺度，同時咧就將呢一抽嘢咧又 copy 去一個新嘅 hard disk， 就我而家壞咗嘅呢一個啦。咁所以咧，我而家手上面有嘅資料咧，如果我當呢個 hard disk 救唔翻咧，我可以追溯翻半年前嗰啲嘢。 嗰、那個狀態嘅，即係呢半年嘅嘢冇，係 啦， 即係都叫損失唔係好嚴重啦，即係唔係咩都冇曬，因為上次咩都冇曬嘅話，咁我就一定要焗住夠啦。咁、今次係冇咗半年嘅貨啫，咁冇咗半年嘅貨，我暫時數翻，其實好多嘢都係一啲 archive 嘢嚟嘅，即係一啲出咗街嘅訪問啦、已經。 即系都要揾，都一定有办法揾得翻嘅。 系啦，录咗嗰啲咧，大部分都已经喺晒 SD 卡度，都冇所谓啦，即系冇影响到将来嗰啲咧。咁如果真系好贵嘅，咁其实都唔够都唔紧要啦，咪当牺牲咗半年嘅嘢咯，咁样。 系。 但系咧，事情嘅发展咧，永远系唔会好似你想象咁顺利，因为。平時嘅習慣錄音咧，我就好安全嘅，永遠咧一定係兩張 SD 卡去 run 啦，同埋我播嘢嘅 SD 卡同錄音嘅 SD 卡咧，我分兩 set 嘅，費事撞啦啲嘢。 我可以做證嘅呢方面，波盛係真係非常之穩陣嘅一個人嚟嘅。 咁但係偏偏咧，即係最近而家我哋錄嗰啲訪問咧，即係要開始用 Zoom， 即係用網上。咁我哋之前譬如用公司有啲 studio 我哋录嘅话呢，有 technician 帮忙啊，监制帮忙呢，咁都系都唔止 double run 嘅，分分钟 triple run 添。 係因为可能我哋 SD 卡又有啦，跟住然后 又有啦， 嗰个嘅 server 又会有啦，咁样。 係啦，咁啲设备啊 setting 都好齐全㗎啦。咁但係呢，喺尋日 天有不测 之风云，係啦，千算万算，呢啲真係运嚟嘅。尋日呢就做咗一个 Zoom 嘅访问。咁但系呢一个嘅访问，因为我哋冇 studio 啦，咁啊同嘉宾夹咗个期咧，就冇办法啦，得嗰个时间咧，咁我就唯有用我自己嘅手提电脑就做呢一个嘅录音访问。其实我都好担心，因为你知呢个 software 咧，其实佢系可以即时录低条声同画面啦。咁因为佢同步只能够录一个嘅啫嘛。 嗯，冇错冇错。 咁录， 即系你冇办法拎落去第二个机度录低佢啊嘛。 咁万一录完出嚟条声有咩事，我哋做完访问，哇，成大半个钟，成个钟。咁如果万一录完之后先发现个 file 有事或者录唔到，咁咪浪费咗嘉宾嘅时间，我哋又即系得不偿失啦咁。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我一早预知要做呢个访问咧，啱啱星期六咧做完后援会嘅时候，喺公司咧已经叫做。run 咗一次嗰个录音嘅状况，揾咗个 studio 就係我应该会录音用嘅，跟住呢试晒个 network 呢，甚至乎我就打咗一个视像俾阿斌你试咗一次啦， 係呀、打咗 俾 Carmen 几分钟啦、即係试下稳唔稳定啦、那个网络 係呀、打咗俾 Ben 会唔会窒啦咁样㗎嘛， 係呀、打俾 Carmen 试一次，我想试下同唔同嘅人嘅 network 系咪都稳阵，因为呢啲嘢真係唔可以，即係你好难 take two。咁所以试匀晒所有嘢 check 好晒啦，连点样除咗录声嘅录画面都做好晒啦，好啊点啊，咁跟住就顺利寻日就录晒啦，录好咗个访问，录完之后我都即刻就 check 嗰个 file 究竟啲声有冇问题，都冇事嘅。 OK， 即系啲声完全系齐全嘅。 系啦，去到做完 咁啊掂啊，应该冇问题啊。 其实好衰唔衰，首先寻日做节目嘅过程当中，我唔小心就 high 到个 hard disk 就跌咗落地。咁已经好彩㗎喇，离开地面呢我諗一米都冇嘅，应该唔算好高。第二呢就是、我哋公司呢用地毡地嘅，咁所以你撞落去呢 应该係 冇咁伤啦， 行即係唔会成个散咗先啦，第一样嘢就係、 是。係啦，咁跟住跌咗嗰一刻，咁过去呢半年我都呢次应该第二次跌啦，我都。咁跌完之后呢都即刻运作到嘅，都仲用到几粒钟嘅，咁都安全。咁然之后收工之前，咁我就将寻日录完个访问咧，就将佢抄咗落个 hard disk 嗰度，就翻屋企，就翻屋企剪啦。谂住翻到去咧，个 hard disk 就完全 read 唔到啦。即系你系插咗个 USB 头，插咗落电脑咧，个 hard disk 系着嘅，转嘅，冇怪声嘅，盏灯系着，即系 power supply 齐啦。跟住 hard disk 你听落去冇怪声，冇嗰啲 beep beep beep 嗰啲嘢嘅，只不过系个 hard disk 唔系。个电脑啊，完全 read 唔到个 hard disk，detect 唔到啊！咁、我已经上网即刻揾咗好多唔同。 你有冇试过换个条线啊？ 试咗 会唔会系条线，或者可能佢个接口唔系好实正啊？ 我呢啲咧对电脑唔系好识嘅人咧，一啲最 low tech 嘅方法我做晒，包括换过条线啦，换唔同嘅 USB 头，即系电脑嘅 USB 头啦，换另一部嘅 MacBook 啦，甚至乎啊。 以前我哋玩 Game Boy 嘅时候吹带，我连吹个 USB 头啊，吹嗰啲线，所有呢啲方法 reboot 部机啊，呢啲所有你唔识电脑都能够做到嘅 low tech 嘅嘢咧，已经全部 做咗啦， 都唔得啦。因为佢咧有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即系尝试深入少少讲啊，就系、是。如果個 hard disk 有啲咩問題，有陣時你連接咗個電腦咁計，可能你 read 唔到裏面嘅 file， 或者你 read 唔到個 hard disk。但係如果你開譬如我部電腦為例，佢有啲叫咩 disk utility 咧，佢可以 detect 你部機一啲 hard drive 咧，佢有機會其實 detect 到你個 hard disk 係插住咗，只不過可能你開唔到或者點啫。 明。 上次就係咁啦，上次應該 software 嘅問題嚟嘅，啲磁碟區損壞。 Okay. 但係今次咧插咗落去開個 disk utility 咧。即系连个 hard disk 都 detect 系冇嘢嘅， 佢甚至乎系轻咗啊！佢系连我自己部电脑本身嘅 hard disk 佢都 detect 唔到，咁要我要掹走咗个连接咧 ，hard disk 嘅连接咧，佢先 detect 翻，咁即系应该有啲连接上嘅 crash 咗定系点啦？咁所以就 kick 咗喺呢个步骤啦。咁于是乎我 呢啲就要揾技师搞噶 啦。我寻晚已经好大胆噶啦，已经上网 search 有啲咩，甚至乎咧有讲过话你直情，因为我都唔谂住佢会保养做到啲乜嘢噶啦。已经上网 search 埋点样自己 DIY 拆开个盒去做检查。咁但系咧、去到有一步我就做唔到咧，就系、是、我一阵可能要再试下，就是、我冇嗰啲螺丝批头，佢用一只好细嘅螺丝。佢唔系十字嘅，佢系六字。 圆形嘅。 佢唔系圆形噶，佢又唔系六角咯，但系佢好细个嘅六字螺丝批咯，即系个十字、 哦， 十字加十字有六边咁样。 OK， 咁咧，我就系撑呢部，如果扭得开咧，都仲可以睇到里边会唔会有一啲嘅针啊，或者有啲绳咧，佢歪咗位。你摆翻啱位咧，有机会冇事。因为我而家唔追求个 hard disk 用得翻嘅，我追求佢 read 到一次。 求翻个资料啫。 佢 read 到一次，我将啲好紧要嘅嘢就系寻日个访问咧，可以攞得翻出嚟，因为佢冇第二个 copy。 我好期待嘅，本身呢一个访问都。 系啦。 虽然我咁样讲，好似加重咗你个负担，同埋令你心情更加差。 我谂 我 都 不能不敢讲，就真系有啲期待。 听众会期待，咁所以我哋咧访问上面。唔讲其实本身冇人知嘅，咁但系讲开呢个，我哋有少少调动，会将听日个访问调咗嚟今日先，我再睇下点。而本身啊，今日出嗰个访问啊，系咩访问？ 讲得噶，讲啦。 咪就系呢首歌嘅访问咯。就系啊 ，Mira 嘅成员 Jeremy 推出第一首个人作品《半》嘅访问啊，大家集气，祝我好运啊！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入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 是本动物，只相信天真。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还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这里很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得上暗恋交幻想。 波城唔好咁灰啦，希望在明天啊！ 斌神唯有系咁谂啦，你都讲得冇错嘅，真系希望在明天啊！因为今日收工，好多铺头都闩晒，要听日先可以再搵人帮我 check 个 hard disk。今日真系希望在明天啊！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相信什么永远，如旧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纠缠，期许会过完，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Thank you. 新一个清早。 原来在你一些遇到问题的时候会经历几个阶段，有一次当然是很生气很不开心这样啦，跟着就会想找人安慰，好像 Edgar 这首 Tomorrow 这样，然后就会很自责，唉，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当初会觉得是为什么我这么黑仔的，但想深一层，其实只是自己可能 back up 方面做得不够好而已。 命运与他只差一秒欠一分，幸运是否只眷念光顾着别人，含着苦说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未衬。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但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万丈如今仿如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又不想恶运，若受挫跟他接吻，就一位说半句便能护你底的人，同追寻以自长吸引，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是狠。 发生了一些意外之后，想起那次访问他说这首歌给他的感觉，他是 Archie 的一个人的幸运。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幸运、啊、而当在这些比较叫 desperate 的 timing 就会寻求一些可能很虚无的安慰，尝试令自己心情好过一点。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 承受得到。 听嘅有王贤嘅派台作品。在难关面前，爱情前面，生活当前。 因为王贤的 Little People， 我起身暂于不羁，我呼吸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仍年亦冷亦暖。 来清空，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三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不极光着冰穿送照我，再冻的不怕冻。 听过泳儿派台作品。 再冻的不怕冻， 叫叶落冰川。 云热血的不冻， 相信个世界嗰、那个生活系会影响到创作。都好多作品咧，可能大部分嘅篇幅都系一啲形容紧比较 sad 啲嘅状况，但去到最尾咧，都会留有一线嘅希望，令到听嘅人会觉得嗯。明天真有机会更加好的。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扣唇，问问镜中。 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将刘应廷的派台作品叫做 MM7， 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回来会有今天的访问嘉宾张曼莎的。 是符合出院条件。

今日呢位嘉宾啊，上年系佢家姐出歌，今年终于俾我等到佢啦。 系啊，斌神，呢、這个机会唔系贸贸然有噶，佢都有一路付出噶，所以我哋今日咧写咗呢一句送俾佢啊。 张万沙成塔， 希望大家都睇到佢嘅努力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今年嘅新人啊，张万沙。Hello， 你好。 系啦，我哋呢个指定动作咧，就有呢个卷轴，你有机会喺你家姐有时拎翻嚟见到啦。今次一卷属于你噶啦， 准备开股啦， 好开心。 嚟，我哋开股呢一卷就系啊， 张万沙 成塔啊。 哇！ 嗱，呢一个咧，等阵先，我真系不 食嗰个沙字。 系啦，不得不讲嘅，我要交翻俾波成你解释一下啦。 因为本来咧就谂住即系聚沙成塔呢个成语，咁我哋都谂啊，就咁用万沙成塔好啊，定系加埋个姓，即系张万沙成塔。咁我觉得始终第一卷送俾你咧，系有晒你个全名喺度咧，系最工整同埋最好睇嘅。咁所以我哋就写咗呢一卷送俾你啦，有拥有你自己第一句啦。 Okay. 系啦，因为呢一个嘅意思，我哋觉得都好啱数，就系聚沙成塔，即系少少少少累积去成到一件事。我觉得呢一样嘢，我哋相信都系喺你做音乐，而家有你嘅第一首歌啦。但系过去应该系一啲系咪少少少少累积去到今时今日2022年就推出啦，咁样咧，可唔可以咁样形容？ 系啊，系，可以嘅，其实真系系一步一小步地去准备咯。 有冇话呢一个呢啲一小步最初嘅步系可以数翻去几耐之前咧？ 我谂真系好细个就中意唱歌啦。 系 咁，我因为我爸爸妈妈好中意用嗰啲 DV 机录嘢噶嘛，即系录低我哋。咁我同阿芝嘅成长片段系有好多一起唱歌嘅片段啊，咁样咯。 系 跟住。這個算不算一小步啊？由六歲開始講起， 興趣是由小培養的。但是去到即成長，即可能小小個喜歡跟阿芝一起去唱下歌啊，這樣去到再讀書時期，有沒有說怎樣去再將這一方面的興趣拓展出來這樣的呢？ 都有，因為我想中學呢要想那些 slogan。即係你咪嗰啲我哋有啲陸運會嗰啲咧，又要諗 slogan， 又要作啲歌，跟住之後又有有啲出面嗰啲 campaign 又要作啲 slogan， 咁我就改咗嗰、那個即係 I want nobody but you 嗰、那個 係 Wonder Girls 嗰只 中文係啦，我一路都唔記得咗係邊個唱啦，即係 Wonder Girls 嗰首就改做中文詞，即係當然都係老土嘅。但是那阵时就真的试了，就觉得都挺有趣的那个过程這樣咯。那就自己开始改一下词，跟住又写下词。 我想知道 Wonder Girls 那隻 Nobody， 你那时改是大概是即那个是课就是陆运会那些即 cheer 那些 打戏 的内容来的，那时候 啦啦队。 不是陆运会了，这个是我那时候，但好像讲到 detail， 那时候装了一个每间学校要组一个公司，然后就要 sell 自己卖那个产品。 哦， 这样。那然后就有个 Thanksgiving part， 就要多谢啲老师。这样。 我想讲呢，当年呢我哋有个老师荣休啦，我有个同学 exactly 攞咗同一隻歌改中文词，然后我嗰时就负责要表演㗎喇。 係著嗰啲西裝喺台上面跳舞 ，exactly 係同一首歌。 你跳 Nobody 都係 Wonder Girls， 都係 Wonder Girls。 係啊，同一隻歌咯，都係嗰，都係多謝老師咯。 咁你嗰一刻台下都係 Nobody 嘅係嘛？ 有嘅有嘅，即係要著西裝拎住碌棍，好似把遮，跟住就跳一 part 舞就送俾個老師咯。即係 exactly 係同一隻歌，都係咁 嘅嘢。睇你表演。 咁啊，跟住即係讀書又叫改下詞，即係呢啲叫做一啲換味性質多啲啦。咁跟住一路去到後屘係幾時開始就連曲都自己開始有可能創作下咁樣噶？ 我諗大學啦，即係我讀 U 嗰時有玩啲音樂 society， 咁即係成班人都係好鬼中，即係都好中意玩音樂噶噃。 係。 咁除咗我之外，又有其他人會。寫歌啊，咁你可能寫咗首歌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寫份詞？真係試下，即係都係換味，即係由換味性質開始咁樣寫啦。咁就發現整到出嚟嗰件事係好好玩，好有趣。可能人哋俾咗個曲我，我寫咗啲詞都係好多自己想法嘅嘢。即係可能寫咗第一段係一個片段嘅嘢，之後就可以延續到落去，跟住就覺得嗰件事好似大家都有擺好多心機入去，咁就想自己都寫咁樣，咁就真係大學嗰時有開始有呢啲嘢，呢啲作品。 咁係咪嗰啲題材係咩都有嘅？即係可能愛情又有嘅，跟住講下將來又有嘅，啲熱血正面嘢又有嘅，係咪咩都有㗎？ 有啊，我呢個我冇同人講過，有首歌叫做《小孩子》咯，以前細個寫過，大學嗰時，咁就係寫翻我以前啲童年回憶啊，即係我喺平台花園玩，跟住我真係第一句嗰個歌詞係平台花園那棵樹下咯，即係我第一句嘅歌詞真係咁，咁中間 chorus 就係真係小孩子，我想做個小孩子咯。即係我係真係咁簡單嘅嗰時寫歌係我而家寫歌其實都係寫翻啲我自己想寫嘅嘢咯，係都係啲嗰刻諗到乜就填落去咁咯。 係咯，因為就算講而家出呢一首派台散阿的就今年啦，但其實之前你都有一啲自己嘅創作喺網上面都睇到，即係見到一次嗰陣時都係你自己創作。 開心嘅。 係啦，即係嗰啲，即係所以話，雖然主要可能係即係拍嘢會多，但其實係咪 keep 住私底下自己都會得閒就會寫啲嘢啊？即使離開咗大學之後都好，都會自己寫下咁樣樣咧。 係啊，我自己裏面我手機嗰個 audio 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好中意寫一段仔一段仔咁樣咯。 嗯， 即係我有試過寫咗一段，有整即係有自己用 program mix 咁樣啦。我有諗住擺上 IG 嘅嘢，即係可能講緊30秒嘅嘢，跟住但係又會掙扎咯。即係我就係呢種咯，就會諗，唉，好似唔係好好喎，又覺得唔係好夠喎，跟住就擺低咗，收埋咗。但係就有都有一堆呢啲嘢咯。 有冇话将呢啲嘢储埋，其实都好想一直将佢再攞翻出嚟，再俾大家去见到啊，分享下， 或者可能揾人帮手将佢再将佢提升啊，咁样有冇噶？有冇一个谂法嘅一路都？ 我有，因为但系我可能想自己做咗几首歌啦，跟住我都会幻想一下，如果之后真系有一只碟。或者有一隻碟先啦，咁可唔可以擺到好多呢啲即係叫做30秒嘅 tracks 咧？揀可能喺我嗰堆 tracks 裏面揀兩三首，我自己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樣都有諗過。 咁今次呢一首《剎那的》其實係咪都係嗰陣時即係同公司傾話啊？好啦，出歌啦，咁跟住你就翻去自己過去咁多年即係儲落嘅嗰啲歌度，然後就挑選咗一首咁樣出嚟咧。 我諗係都真係有好幾首係都有同公司一齊揀啦。咁呢首係真係我哋雙方傾完咧，覺得不如呢首，同埋佢哋都好中意。我自己你話揀完之後，我係改咗好多嘢，即係我係改咗我諗六七成嘅嘢咁樣咯。 哦， 系啊， 呢一首系几耐之前？ 六年前咯，都系读紧大学嗰时。嗯，已經好耐， 但係喺呢個期間咧，其實因為都知道，即係你同阿芝一由細一齊大咁樣去玩音樂咧，會唔會其實somehow你哋兩個互相影響都會係好多咁樣嘅？定還是可能其實你哋玩音樂上邊嘅諗法係有都會好唔同咁樣嘅？ 音樂上我哋嘅曲風。我哋中意嘅類型係幾似嘅，但我哋作出嚟嘅嘢係有啲唔似嘅。 嗯， 佢好中意説唱，即係佢好中意，唔係，即係佢好中意嗰種 rap， 呢一類嘅嘢。但我自己可能我中意嗰啲係再 melodic 啲嘅。咁但我又唔想跌翻佢中意嘅嘢，一間佢又話我唔係咯，即係 唔係你啱啱講嗰樣係嘅，佢自己有講過話同一丁講我要 rap 咁樣噶嘛， 係嘅，係係，即係都同好多 rapper 合作嘅， 係啦，即係例如佢嗰啲歌我都好中意，係如果我整即係我自己創作，我未必會出呢一類，但我又好中意佢嘅嘢咯。即係例如 Love Lost 咁，我未必會出第一出就係出呢一首。咁我可能會中意啲，即係我覺得我呢一首都嗰、那個 arrangement 其實都有少少 dream pop 嘅嘢噶嘛。 嗯嗯，冇錯。 咁大家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拍子又係六拍八咁樣，即係蹦擦擦擦擦咁樣，即係可能又是跟他有些不同的東西，但又要很仔細聽咯。我會覺得 是，但你說你們如果不是計製作計聽的時候，大家你兩個 都口味相近，其實你喜歡聽的類型是哪些為主呢？ 我很多歌都聽的，但我喜歡 chill R&B、 哦、chill hot、啊、 我喜歡一些 lo-fi、啊 都喜歡 lo-fi、啊但我就覺得他都喜歡這些東西，但我又覺得他喜歡聽真的很 groovy、很 rap 那些呢，他都很喜歡，但我可能我自己喜歡一些舒服一點的東西，或者我都喜歡一些很 pop 的東西，其實即是你說即是很外國主流，或者可能Doja Cat 啊， Dua Lipa 啊， 嗰啲 Dua Lipa 啊，即係嗰啲Social House 我都即係佢哋嗰啲 rap 我都中意，即係好多我都會想我都會聽咁樣。 咁但係真係去到一個幾時嘅時間，即係公司同你傾就話會真係落實推出第一首屬於你嘅作品，係幾耐之前知道呢個消息嘅？ 我諗上年年尾啦， 係 真係覺得呢件事要 firm 喎，咁樣，因為一路其實都有俾下啲 demo 俾公司聽，咁但係成日都即可以討論好耐，但係真係實行。是真的可能真的刹那得的嘛，是不是即是那一下就是了，那就都好反而可能恨了很久，到那一下呢就会觉得你自己其实心态上是因为很 calm 去迎接这件事。 但是刚才说有很多时候可能讨论的时间可以讨论很久啦，通常你跟公司讨论得比较久 是时机的问题、啊、定还是可能是个班底我们要再慢慢去找物色一些啱的东西，定是怎样样呢？ 因为班底都是自己的朋友嘛，自己我很 firm 的这些，即我想找边个这样，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的心态。我準備好未，或者公司覺得我準備好未，咁呢個就係我掙扎嘅嘢啦。你要諗下我嗰啲三四十秒嗰啲 track， 我都要諗好耐擺唔擺出去。何況可能係一首歌，我覺得我真係要擺出嚟見人嘅作品就係要負責任，即係覺得我唔係淨係想擺一首，我係真係。有心去做，我是想住再摆之后的歌噶嘛。咁 呢一下我就會覺得我真係出嚟嘅時候係唔係淨係要出嚟唱首歌咁簡單嘅嘢，我自己睇得好重咯。 嗯， 所以就一路都好驚，同埋都好都要嗰份信心咯。 係，如果問你嘅話，你覺得在之前那段時間，你可能跟自己的溝通是覺得你要去到一個什麼位置，你才覺得哦，這個的張曼莎是可以出歌了，即是可能是我找到自己的 character 又好，或者是音樂風格上面，或者可能有一些很鮮明一個 concept 是今年一整年都是圍繞住它的了，那時候有沒有說是即是自己給自己的 standard 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一種感覺咯。 嗯， 我咁样讲好似真系好虚，但系唔知道你哋明唔明？有时我系好相信自己感觉嘅人， 系 咁我觉得之前个心脏，我冇话，我觉得而家好强大嘅，但我觉得我之前嘅心脏简直就唔系强大咯，即系好似未觉得都系仲系好会好多 judgment 啊，对自己。不夠去相信、啊、再加上我覺得為什麼最後走到這一步，是我真的覺得不知道世界要發生什麼事了，下一秒、 嗯、 不如不要想那麼多咯，即去到現在這一步，即我們明天要發生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即我就覺得還有我有些事很想說，不如快點說，那我就覺得要走、啊、即是很多事加起就令到我覺得你仲等咩咁樣都有少少， 係即係一個好似外在環境不斷變緊之下，都令到你反而唔好諗咁多啦，即係不如做咗先啦，咁樣一種咁嘅感覺喺度。 同埋頭先聽你講，應該即係公司都俾好大嘅自由度你啊，即係例如可能班底上各方面都係可以話得到事，其實呢個應該都會係一個對你嚟講好大嘅一個動力啊， 好大嘅動力。我覺得公司係好支持我嘅，因為可能我喺起碼喺班底上，佢哋係完全冇俾任何即係話你揾呢個定邊個，因為我覺得佢哋知道可能我揾嘅班係好識好明白我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係一種信任，而亦都係因為有呢一種信任，我覺得我呢一件事第一手出嚟嘅事。是好我自己的咯。 听过呢一首嚟自理想国裂缝嘅片尾曲啊，有佢自己参与作曲填词，有张曼莎嘅《见多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5,35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280,000人染疫，寻日再多117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预期个案会继续向上，当推出平台俾市民呈报快速检测阳性个案，预计每日新增个案会大幅上升。过去24小时离世嘅117人，由58岁至到99岁，当中78人嚟自院舍，有43名嘅死者属于滞后数字。患者喺2月26至到28号离世。第五波疫情以来，累计967名新冠病毒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两年疫情以来，有1,172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表示，截至上个月底，第五波新冠疫情共有1,939名儿童入院，其中49人要入深切治疗部。两岁或以下需入深切治疗部的病童占多数，有30人。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分析过儿童个案，绝大多数都是病情轻微，发烧2-3日之后会退，7至10日内会康复。他话儿童如果冇持续高烧等嘅警号，家长唔使担心，喺屋企悉心照顾就可以。他呼吁家长，如果发现病童的呼吸急促、有嘈杂的呼吸声音、嘴唇发紫、心跳加速、甚至突然变差或者模糊、有抽筋的现象、持续发烧、呕吐和进食困难，应该立即送院治理。政府下午5点起将启德、德朗村、德龙楼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政府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0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之后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沿岸有薄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嘅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近住星辉豪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近住星辉豪庭的慢线有坏车，龙尾蒲岗村道，现在沿着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油站对开。跟进返喺南区浅水湾道，因为水管急收，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滨景园同埋丽景道。提翻大家，港铁屯马线因为多名嘅车长染疫或者系需要检疫隔离，黄昏繁忙时段屯马线嘅候车时间咧会较正常多出大约半分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将军澳宝林路康盛花园去观塘、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

我都係 receive 到好似你同個男仔跳緊舞，因為佢嗰個節奏特別 chorus 嗰度咧，即係佢嗰啲 噔 得 係啦係啦嚇， 即係好似兩個人咧，即 係舞曲 係啦，有少少，但佢又未完全係嗰種，我覺得係喺個旋律，甚至乎去到編曲嘅時候，根本就係諗住我哋就做到好似跳緊舞 咁。 但呢個我就係從旋律同埋個聲音上面咯，佢就覺得係歌詞上面 係啦。 但我哋都係指向緊係覺得係跳緊舞嘅，究竟啱唔啱咧？ 係啊，等你去開。 我覺得好好笑喎、啊！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好笑嘅嘅機。 好笑， 好笑啫，啱啦。 唔係，我真係其實我冇諗呢樣嘢啊，但係我係好想人哋諗到呢啲嘢咯。 哦， 即係。點解係個的字呢？就係、是、其實就係有好多呢啲 moment 啊，即係你哋都會有想 freeze 住過。其實我係好純粹、好簡單，即、就、係、是、我寫呢首歌嘅之前係因為嗰陣時我真係拍緊拖啊嘛。 嗯， 咁我咪寫翻嗰種覺得好似好夢幻嗰種感覺咯。 嗯， 即係你會可能同一個人一齊，你真係會覺得哇嗰下好好夢幻，然後你想。即係好想吵起佢， 停住咗喺嗰陣， 即係你覺得我好想 freeze， 係啦，好想停住喺嗰個位咁樣，係啦。 哦，但係嗰陣， 但 係 嗰啲 係你講啊，你話但係咩？ 你講，唔係我話你哋 Christmas Ball 嗰啲係我真係完全幻想到咯，即係我係覺得係。好正，好好好好好啊！ 系啊，你掹走啲歌词听，你竟然觉得系两个人喺度噔， 系啊，喺度就系跳紧舞啦， 咁样嗰啲咧， 仲要成个世界好似得翻你哋两个咁样，其他人全部都系报警嚟。 但系因为你话嗰阵时作呢个 demo 嘅时候，即系自己系都系拍紧拖一个好 sweet 嘅状态。咁嗰阵时 demo 系咪即系就系而家 chorus 可能见到 I like being yours 有呢一句就系嗰个 hook line， 跟住成份词其实可能都系英文为主啊。嗰阵时真系 系啊，系啊。是 keep 咗個 hook line， 即係 keep 咗 chorus 嘅呢個音樂啦，同埋某部分嘅歌詞，其實真係 I like it， 即係得呢一句啦。咁但係前面嘅 verse， 即係嗰個 verse， 其實我自己因為寫中文嘅時候，我係寫多咗四段嘅音樂嘅，即係四段嘅 hook， 跟住我再同阿 Hers 傾俾佢揀咯，即係大家揀話邊一首。哪一首落到去落得順一點、啊、或者好聽一點 groovy 一點、啊、 那你會說選擇、這個班底的時候，即你說都是好朋友，有 Hers 去編曲監製填詞中選、啊嗯、是有沒有什麼原因，還是怎麼可能曾經有些約定，或者怎麼可能即認識了一段時間就覺得即是一定是他們為你做這首歌的了樣、 一定是的。我覺得為什麼呢？因為Hers， 其實我寫呢首歌嗰陣時係六年前啦，咁但我之後隔咗好似三年， 嗯、 我係揾咗 Hers 幫我重新編過英文個版本嘅，咁、 啊、 樣啦，咁佢就係我嗰時佢已經有幫我 arrange 過英文個 version， 咁所以我呢一首歌我一諗到要揾邊個再做編曲同埋監製，咁第一個都係 Hers 嘅， 係， 係啦， 跟住填詞嘅鐘雪咧。 填詞嘅鐘雪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我自己本身好欣賞佢，佢係一個好有趣嘅人，本身係一個我諗你睇過佢填嘅詞，你都會 feel 到佢係一個有趣嘅人啦。咁我係同埋我覺得自己填詞咧，可能有個盲點咯，即係一路喺自己嗰個世界，我覺得我填唔到自己最想要嗰樣嘢，一路都咁、 嗯、 但係佢係佢嘅。佢幫我填嘅嘢，佢注入嘅嘢係令到呢首歌即係增添咗，即係新色咗，同埋增添咗呢個靈魂喺入面，即係佢睇到一啲我嘅嘢，佢擺咗入去，而係我寫唔到我自己嘅嗰啲位咯。 係咯，因為喺呢首歌裏邊感受到嗰個主人翁啦，即係你啦，係有一種。對個男仔嘅 fantasy 啦，又好想佢留意自己，跟住但又好怕醜，但怕醜得嚟又希望你見到我，我又掛住你，希望你都掛住我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拉扯嘅狀態喺度。呢啲係咪就係你頭先講鍾雪可能喺你嗰時自己寫嘅廣東話詞就已經留意到呢個你就係咁樣樣啦？ 我覺得佢係喺我嘅日常留意到我，即係因為佢係我嘅朋友，我就係覺得佢寫到我嗰種咧 因為我第一個 version 我自己寫英文版就是 100% fall into love 那種咧，即係完全以為可以結婚同埋識愛情那種。咁其實經過多年的成長都會有所改變啦。咁之後就喺我諗佢認識的我啦，即係到而家喺一個曖昧狀態裡面，其實係後面咪有寫呢、這個。来去的切磋的、 啊、 尚算不错，我觉得是一些是有些像来回切磋多一点咯，即是像一首圆舞曲那样，你要你一步我一步 去观察才可以有 但是这首歌在即除了在这个内容上或者心态上是有一路这几年间有一个这样的改变之外、即是 Hurst 去跟你一路 go through 这首歌，其实会不会在 arrangement 上面都会有什么不同的 在以前到现在出来这个版本、 绝对有，绝对有 arrangement 的，其实编曲上很多都交给他了，因为编曲他我好信佢啊，佢好仔細，佢啲嘢係真係，咁我就冇乜理到噶啦，即係就信交俾佢，同埋我想有少少，我其實係想有少少復古感覺嘅，因為我個人本身都好中意復古嘅嘢，咁無論 MV 上又好啦，即歌曲上，我覺得佢一入個 intro 都其實係有少少。夢幻化，但是又不是很現代的那種 intro， 即是又有一點 classic 的 dream 的感覺，我自己覺得就我自己覺得 我哋都 我都 receive 到啦，阿斌都 receive， 我都有講過，即係頭先你因為都有提過，即係呢首歌好 dreamy 咁樣，咁係咪都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叫做阿 Hurst 可能係編曲嘅方向，可能你哋傾出嚟又好，或者佢聽完之後覺得，喂呢首歌以咁嘅方向行啦，咁樣係咪都真係即係因為加上裏面好多你嘅 fantasy 啊，一啲幻想嘅，咁所以用一種咁 dreamy 嘅方式去處理呢一首歌咧，真係 係啊，係啊。本身我哋傾嗰個叫做 voice mixing 咧，我哋阿 J mix 嘅，我哋三個有個 group 嘅，跟住都一路傾啊，係咪 dream 啲咁，不如把聲即係再朦啲或者點，即係呢啲我哋都有傾嘅。咁但係最後就係我哋 mix 咗五六個 voice， 即係睇下咩方向啦、都去到第五六個。咁但係最後其實我覺得。我哋其實本身有一個再朦啲嘅 version， 但我覺得而家係真係清啲，特別係最尾嗰段就係來去的切磋嗰段啦，亦算得上不錯啊嘛，即係嗰段啦。咁就係覺得其實係特登冇曬啲所有嘢嘅，即係好清嘅嗰段。咁就係唔想，即係就係去表達心聲嗰種。嗰件事，咁呢個就係嗰個 focal mixing 嘅一啲 detail 位，就自己都有啲諗法咁，但係 overall 都係阿 Chris 做曬，俾曬意見咁。 因為你講到 vocal， 另外亦都 backing vocal， 今次有 key VT 啊嘛。呢、一個嘅人選或者將佢嘅聲音擺落去，又係喺即係首歌喺一個咩嘅 stage 嘅時候就，不如揾佢啦咁樣咧。 最後的事真的，因為點解呢？因為就是覺得我有想過自己錄啦呢個 backing， 但是呢那個層次會不同的，即是擺自己把聲同埋擺 Kiri 把聲咧，有了 Kiri 把聲咧，其實我會即係你哋諗 Christmas Ball 啊嘛，我是會想到以前咧是不是那些。舞廳咧有個人喺度唱歌，又後面有啲 backing 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就覺得好似 Kiri 把聲可以營造到呢一種舞台感出嚟咯，就同我自己唱就營造唔到嘅呢一樣，我覺得啦，咁我就覺得 Kiri 營造到呢件事嗰個畫面出咗嚟。會咁嘅，因為我同阿 Hurst 嗰時傾就係、都想有一個 backing。但個 backing 是要有意義的 backing 啦，咁我哋一致認同揾 Kiri， 就是我哋知道佢會令到呢一首歌多咗一啲畫面，即、就、係、是、一啲聽住會有嘅畫面咯。我覺得， 因為同埋嗰啲咧喺後面跳啲之前嗰啲 Shubi Doo 啊嗰啲咧 ，Shubi Doo 啊嗰啲。但係你咧咁揾 Kiri 嘅話，咁因為你話其實隻歌都好趕急，可能真係去到中後段先揾佢，咁所以其實係咪變相佢去錄呢個 backing 俾你嘅時候嘅時間，其實可能都唔係好多可以處理到嘅啫。 兩日。 哇！兩 日 好趕呢條友，俾兩日人哋 之快搞掂咗，咁啊即證明都係其實佢都好了解你要嘅嘢喎，都證明 係咯，得兩日時間。 我覺得係我好信佢，加佢都了解我想要咩，跟住就真係一 click 就完全啱數咯。 嗯。至於去到講到個 MV 嘅部分，其實都同頭先一路講嘅畫面，我覺得係好一脈相承嘅，因為都係一個好有復古八九十年代 feel 嘅 美式快餐廳嗰啲咧 嘅餐廳啦。咁啊，去有呢個 Lewis 做男主角，其實本身 Lewis 都係一個好好嘅音樂人。有冇話喺呢首歌做起嘅時候都俾即係俾佢聽下，有冇啲咩 comment 俾你咁？ 或者同佢揾啲嘢困下，拍一下啲 cover 啊咁嗰啲咧？ 係咪想睇？ 系 啊， 系啊，音乐 咯。呢时有，一定有，因为我揾佢做 MV 男主角啊嘛。 系。 咁佢有听过首歌，咁佢都话觉得好嘅，即系佢都中意呢首歌，即系佢又话首歌做得好好，但系就一定，因为都唔系佢嘅嘢，但系佢会话首歌好好好咯，佢又话，咁我都开心嘅咁样。 咁呢一個 MV 嘅 story 嘅 concept 嗰陣時係咪都係同即係團隊一齊去諗？因為你自己都有一啲嘅畫面，其實喺首歌裏面你自己都 pop up 咗嘅喎，咁就將嗰啲俾佢哋，然後再 modify 出嚟嘅呢個係。 係啊，有啊，即係如果講到真係執行咁，自己就冇擺到咁多力啦。咁但係喺前期上面，我有幾個方向想做，跟住佢哋就。俾咗意見，即係例如我係要 dreaming 啦，我要分到現實同幻想世界啦，我要復古，可能就係呢三樣嘢。咁但係佢哋就好 insist 咧，就一定要喺快餐店嘅，即係嗰啲嗰個團隊係啦。然後又復古，又唔使搞咁多美術，跟住之後就話一定要快餐店。 咁啊，要好噏噏聲拍噶咯，變相因為人哋可能日頭又要開門做翻生意咁樣，咁啊變相可能你凌晨開工就即刻 bang bang bang 就搞掂曬啲嘢噶咯，要 最難忘一定係時間限制咯，呢、這個 MV，即係所有嘢都唔俾得上呢、這個得五六個鐘拍嗰個難忘就係好扯，好搶，好即係唔係搶嘅，其實係要冚冚聲咯，即係冇得休息嘅。 係，同埋我好中意嗰個古仔嘅 concept， 有嗰個時間靜止呢、這個。 哦，係， 即係呢一個 concept 喺我哋男士啊，有啲我哋中意睇嘅戲裏邊啊，都會有呢個時間停止嘅元素。 啲係咩國籍嘅？ 你唔好扮嘢啦，係啦。 喂，你知唔知道其實我係真係唔知啊？ 哦， 即係我一路拍完，但係咧拍咗之後，其實有啲人同我講呢、這個時間靜止係啦。 係。你就知啦， 系佢系点样同你介绍呢个系列咧？当啊， 即系有 message 你同你讲咁样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嚟噶？咁样系嘛？ 我系因为我唔系喺一个人口中听啊，我系喺几个人口中听过话。喂，你知唔知道有时间静止系列噶？我话我唔知道，咁 唔好知太多。 跟住我先知道，咁我亦都冇睇过咁样，但系我就 得个知字咯。 我都知道咯，即系就咁样咁。唔知 会点，但我觉得将呢个 concept 咧放喺你呢个 MV 身上咧，系啊，即系假设我如果以前从来唔知嗰个系列嘅话咧，其实系觉得哦呢、這个 concept 系有趣嘅。 其实我好老实讲，你头先唔提咧，我完全冇谂起嘅。 我一见到一静止就咦， 你而家讲完我 个导演可能系男人嚟嘅咁 啦，已经 个导演真系男人嚟嘅，但系。我覺得佢應該都冇諗你啲， 應該都係想講翻隻歌嗰種好想 freeze 住個時間嗰種嘅感覺啦，咁應該 係。 突然間騷動音樂呢一個節目係， 唔係因為有我喺度，通常都係咁啊，你知我個人啊， 啲主持係幾 好。我第一次講咯，我諗住一路都爆唔知啊，你知唔知？一路都爆。 你唔知道啊，我都逼你要講噶嘛。咁但係呢個 MV 咁，大家可以睇到頭先講點樣，即、就、係、是、用呢一個美式嘅快餐店可以即係 fulfill 到頭先你最初俾可能團隊一啲自己嘅諗法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喺個 credit 嗰度會見到 special thanks 有 Gareth T 喎。呢個 special thanks 究竟係 thanks 啲乜嘢咧？係喺邊一個階段佢幫咗你咧？ 其實我覺得 Gareth 是一個很低調的人，咁我就即係我就冇特別去 mention， 有時冇特別去 mention 係因為啊佢會覺得我怕啦，即係佢會比較低調，我覺得。咁但係其實佢嘅幫忙係我咪話我寫咗嗰啲 first 嘅，即係中文詞嗰啲 first 咧，其實佢係有俾意見我嘅。即係諗過新嘅 verse 嗰度，佢係幫咗好大嘅忙。即係佢例如佢會話俾我知點樣去，即係啲音點樣去會 groove 又 groove 啲，或者落得 smooth 啲。咁其實佢嘅 idea 或者佢嘅意見係幫到我好多，係即刻諗到啲嘢點樣落咯，點樣寫係好啲。如果不是可能我会棘住咗嘅咁。 系，即系帮你即系打通咗啲任督二脉，帮你疏通咗啲嘢咁样。 顺翻个 concept 系啦，咁所以就2022年啦，第一击咧就有呢个刹那的啦。咁啊，今年个 plan 有冇话会预计系一个点样样嘅发生？即系可能歌嘅数目啊，或者呢一个爱情故事会唔会有推进等等咧？ 爱情故事嘅推进我冇特别谂太多，但系歌嘅。題材我心裏面有好幾個咯，即係除咗愛情，我都會有其他嘢想講，或者甜蜜嘅愛情都會有其他類型嘅嘢。咁我都會係好期待之後喺創作上面可以呈現到俾大家睇啊。 嗯，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底張曼莎除咗呢個時間靜止嘅故仔之外，之後會有啲咩好？ 會唔會有其他系列嘅出現？例如係隱形隱形人啊！ 今日我知啊，我真係知啊，有人有講過。 同埋有啲喺日常生活關於電車嘅嗰啲咯，或者圖書館裏面要靜唔可以出聲嗰啲咯。 係啦，咁啊，所以喺呢個剎那的之後咧，好期待張曼莎之後嘅一啲作品啦。 喺佢笑到喊咧，佢好啦，今日多謝你， 可以再講嘅。 係啊，好啦，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正是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绵断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心跳？要听到了已证实爱。 just be yours。 今日苏动音乐就听过由张曼莎的刹那的，我哋听日5点再见啦，拜拜。